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再见工作啊，再见这一天的繁忙， 重新出发喽！ 来，娱乐最王牌，欢迎大家收听，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周三的下班路上，好音乐和工作说一声再见吧。 今天迎来了2021年最后一个月。 回想一下年初立下的 flag， 到这个月实现了吗？打脸了吗？ 爱咋咋地吧，明天继续。 对，态度还是得积极一点 啊、那就继续努力。如果没有完成的话，接下来这30天可以完成了。 对，让我们再用30天的时间，重新立一个新的 flag。开场，我们让达文西乐队来热热场了。这带来这首《美丽新世界》， 是也是出自他的最新的一张专辑当中，《人间姓名》。 对，难得我们没有请出瑶瑶啊，就是放了另外的一首歌，因为那首可能之前节目里面播的会比较多一些啊。 这首歌特别适合下班的时候来听， 对， 那叫一个舒心啊， 就是人整个要蹦起来的状态啊， 是 一蹦3尺高。我们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欢悦的心情啊，进入到这个夜晚，让我们在下班路上陪着你啊。毕竟是星期三的时间，一周过半了， 对， 眼瞅着有希望。但是刚才提到的这个12月份，这一年就这么飞速而去。 对，所以还剩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就像老白刚才说的，说是不是应该重新立一个 flag 呢？在剩下的这30天当中去实现一下。比如说这30天，我一定要早睡早起，身体好。 到年底了，你觉得有谁有这样子早睡早起？ 我绝不加班。 冬天讲的是早睡晚起，养生的角度嘛。 好了，我们继续要送上一首相当明媚的歌，来自温以新带来的 一路生花。 台上的晚霞像年少的恩花，铺在天空等海鸥衔走它。遥远的帆任风浪拍打，为梦在痛也不会害怕。 一路生花啊，这属于学几遍就会的歌系列， 是 啊，听几遍就会。 对，也是被短视频所洗脑了，就想到前几年特别流行那个《少年梦然》那首歌。 对，你知道不是所有的这种始于网络并且变成这种热门 BGM 的歌曲，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堪播放的。有的歌其实你会觉得，这歌其实也没有什么，它就是特简单的，然后一个旋律，但是你又好像觉得似曾相识。 对， 很多你熟悉的旋律被拼接在了一起。但是呢，就即使这样，你还是忍不住哎，想跟他一起唱一唱啊，就觉得心情变得简单又明媚了。 对，至少这首歌曲坐在车厢里听起来呢，是那种寓意特别好的，就是尤其是在十二月份初听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是嘴角上扬的，也是在这一年的年终的时候，都能够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而不是只差一点点。 是的，就听刚刚那种歌的节奏的人那个状态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是一边握着方向盘头点这样，哒哒哒哒哒，有人是手敲打着方向盘，一指头敲打，还有人颠着腿。 你好像照见了自己啊！ 我就是看到了大家而已啊。 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啊？来来来，赶紧加入娱乐王牌。 嗯， 刚听的这首歌也算是新歌吧，也出了没多久。 是 今天的新歌测评，要竞争新歌的这个席位的歌手非常多。 对，比如说 JJ 林俊杰今天也发了新歌。 哦，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张磊。 嗯，还有就是即将我们听到的这位朋友，我们先不说他是谁。 好，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就是乌兰图雅。 哦，艾克非常中意，就是乌兰图雅，经常。 头妈的汉子。 来来，继续唱来。这么多优质的音乐人里面，你 pick 了乌兰图雅 啊？对对， 就是能彰显出你的音乐的一种。啊，算是调剂， 这是一个美好的期愿啊。 他有很多的歌也很好啊， 对，共同富裕，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测评的是一位比较特别的歌手，他的一首新歌， 是 他的名字呢，就是听上去就是觉得有特别大西北的那种感觉， 对， 就听着特像你一个西北的哥们儿啊，陕西的一个哥们儿， 陕西 啊，陕西 明明是甘肃那边的 啊，甘肃人， 对。 Okay， 张嘎怂， 张嘎 怂，因为他的名字当中也是充满着西北风味。 你知道，相比于我们日常会听到大多在这种流行工业体系里打造出来的这种歌曲呢，我觉得张嘎怂的音乐算是很特别了， 特别特别。 嗨，就是我们的耳朵也会在听多了那种流行工业体系里所制造的音乐之后，会有一些挑剔，想听点不一样的。 嗯， 就之前你知道 原生态吧？ 对，有一个歌手叫周三，就是我也印象很深。 嗯， 跟蔡健雅合唱那个《周三的情书》， 嗯， 对吧？ 嗯， 他也是唱歌有口音。 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测评一下张嘎怂的歌好了。 好嘞，这个歌曲的官宣文案是这么介绍的，说源自西北文化孕育而成的洒脱豪爽，代表了年轻人及时行乐、肆意自由的生活态度。而张嘎怂叙事性的歌词和西北的唱腔呢，恰到好处的方言，烘托出了对烦心事随心洒脱的生活态度。 对，就是人在江湖飘，对，人在江湖难免受挫啊。这个无论是工作和生活，我们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呢，其实希望说，哎，有一杯精心制作的叫什么？ 甜胚子。 甜胚子， 你知道甜胚子什么东西吗？ 就是那种像酸奶一样的东西。 酸奶吗？不是，它是像酒酿。 啊，酒酿，对对对，酒酿。 对，你去到兰州那个各大夜市都可以吃到甜胚子，特别好吃。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家那边一个奶茶店特别著名，叫放哈。 所以其实听这首歌的感觉会像是说你吃完了一碗牛肉面之后，再来了一杯 甜胚子奶茶 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非常 好，可以试试看。这一首歌的歌名用西北的这种感觉应该是怎么念呢？ 凡事先放哈。 好，我们来听张嘎怂。 凡心事先放哈。 凡事先放哈。 撇一点，就是一定要发音扁。 哈，放哈。 放哈，放哈。放哈的意思就是放下。 工作放哈，放哈。烦恼放哈，放哈。 自上我的嘎嘛托次来煮饭，在放哈的铺子和放松哈心情，昨天和大妹妹我脸蛋 你这个发音特别像陕西味儿。 哦，对，我刚才就是这个西安的这个方言的感觉吧。 啊，对对 对, 对, 对，那你看， 嗯，那你知道就是在西北方言当中嘎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小，小的意思。 哦，是小的意思。 小，张嘎怂就是。对，小小的 哦，行、 这个、 行了，不解释了，大概理解了。 是、嗯，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家那边有一个特别，就近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方式啊，就用方言的方式去定义一个品牌，比如说这个放哈就是放下 哦，放下， 嗯，然后还有那个泰口，然后有一个便利店叫泰口， 泰口， 用方言的解释就是太厉害了 哦，泰口， 嗯，泰口 ，no， 你为什么说出了一种瑞语的感觉、 oh, ？Sorry， 泰口 不是我的，我明白了，就是会有一些发音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你可能一时半会儿都听不懂。 对， 比如说你上次教我那个太柴了， 嗯， 对吧？太柴了， 尴尬， 泰口，嘎松， 对，张嘎松、啊，凡事先放哈。这首歌曲你会打几星呢 ？OK， 明白了。 你打几星啊？ 那如果我是叫我，比如说我是。叫我小白的话，会叫我嘎白。 对，嘎白， 嘎 嘎白， 好奇怪啊！ 我的这个发音不是很标准啊，说不定有一些兰州朋友在吐槽我，是兰州人吗？ 但我跟你说，刚才这首歌听完以后，心情好很多。 对， 就像你吃了我说一大盘的那个大盘鸡拌面的感觉，爽、 嗯、 啊！ 那是去到新疆了。 哎，对。好吧，反正就是西北的那种美食， 是， 嗯， 就感觉好像甜胚子喝多了上头了。 对。很好，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我给满分五星好评， 五星好评。 对，听完以后真的是会觉得想把这个烦恼的放下的感觉，对吧？ 你为什么说我们家那边的方言总会说是一种外语的感觉，就是很奇怪。 我要说好了，我不就变你们家的了吗？ 对， 吧， 而且它会有一种就地方特色方言，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代表性。我们家那就是什么什么都要加一个啥。 哦， 你说啥呢？ 你说啥呢？ 说就说着说、 哦、你说啥呢？小发发那个感觉是吧？ 让我先笑。 哎呦天哪，这真的是 我们真的什么时候应该做一期方言的特别节目？ 隔着地域啊，这事儿还真是如此，千山万水文化呀、嗯、包括很多很多的语言的体系可能都会有些许的不同。 嗯， 还好啊，千山万水我们还能够如此的相逢啊，真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啊。来听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 失去和拥有刹那的感动，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反反复复寻寻觅觅，为了什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了解，其实有你就足够。握着你的手走过快乐和难过，黑夜白昼我们都曾经拥有，人生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不如用心去感受快乐的一刻胜过永恒的难过，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累了的时候闭上了双眸，谁在回忆上游，多少的朋友来的来走的走，聚散从来都不给任何的理由，转过身以后才忽然感受直到在背后，握着你的手走过快乐和难过，黑夜白昼每个人都会拥有，人生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不 庆幸有你爱我。握着你的手，走过快乐和难过，黑夜白昼，每个人都会拥有。人生是没有定律的一种节奏，不必在乎的太多。 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多一些这种温暖系的音乐啊，包括蔡淳佳的歌很多都是偏暖色调，所以这首歌也是一样啊，庆幸有你爱我。 是的，回归我们聊天室，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加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了，我们现在要不先说一下这个话题的内容。 是的，因为刚刚我说了嘛，千山万水，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每一个地方之间它会有一些差异，我说哎，有南北差异对吧，有一些可能家在南方的朋友哎，到这个北京来生活，有些地方会觉得不适应， 对， 慢慢来，然后呢有一些可能我们就是去比如说像西北的一些朋友会去对你们的方言会很感兴趣，就是这就是差异。所以很有意思，当两个完全可能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地方成长的人遇到一起，然后呢又不得不为了说地域的这个距离而分别的时候，其实这个爱情或者恋情它注定就是会有一些戏剧化。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就是像大学生谈论那个事儿，就是毕业之后是不是要分手 啊，这不是当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吗？ 对，一本小说，言情小说。然后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以异地恋为主来聊一聊吧。 好久没有聊这个这么青春的话题了。 哎呦这个话题我可能没有什么参与感了， 因为今天有个电影是叫什么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然后就宣布定档了。这个电影虽然明年才上映啊，但是电影的名字一公布就很引人注目，你知道吗？ 对，对于不少朋友来说，其实一生当中遇到一段异地恋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为什么你会说是大概率事件 啊？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异地恋。 这可能跟上学有关系。 对， 大多是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和你工作不是一个城市，比如说你不一定会在本地上一所大学，才会有这样的几率。 对，你说的有道理。 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诸如此类吧。所以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个扎心的话题，有没有发言权？我表示我没有发言权，因为这个话题就像 Mr. 梁发来信息，他说无味杂陈。 哦，就是太多的伤心是不愿提起了。 也可以这么说，然后也可以说是另外一种，就没有体验过，抱歉，我先退场了。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可换着什么叫异地恋？ 那你来说说你的异地恋好不好，老白？ 啊， 老白， 我失忆了。好吧，我们就从这样的也许伤口撒盐，也许带来温热回忆的话题，继续我们的娱乐装牌了。 December 到了十二月了，他们就是每个月都可以复刻一个版本。 你知道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放歌的时候会有人是发一个歌单两个字过来啊，证明说你们很想知道我们前面放的这些音乐啊，这音乐放的还行， 嗯， 啊，你就很开心很欣慰。 对，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原版叫 September， 对， 然后它会有个重制的版本叫做 December， 刚好印证了我们十二月份嘛。 对，他们就是人开玩笑说，哎，这几个大叔们就是为了说大家每个月都有舞跳。对，上次是 September， 然后你能想起来九月份什么哪个夜晚吗？ 嗯， 又改了一个，你能想起十二月二十五号的夜晚吗？然后可以， 他们就是，然后你说， 同样还可以继续复刻到很多的月份去。 是我特别期待他们能出一月到十二月，这样我们就有的放了。 哎，好嘞。 他们介绍一下，就叫做《地风火》， 感觉哪吒出来了，风火轮 ，Earth, Wind and Fire。 哎嘿。哎今天我们不是聊异地恋吗？听这么欢乐的歌曲，感觉要奔现了。 哦，哎，说不定有的朋友是异地恋，就是已经修成正果的呢。 那有可能。 嗯，但是它是一个特别苦的过程，我觉得。 它要求有一个人，就是在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要做一些牺牲。 嗯，我们今天聊一个这么青春的话题，我们就听一首能闻见花香、草香、甜甜的歌，来自苏运莹《Is》。 摸到的清新，树叶的芬芳。喜欢甜蜜的味道，人们的笑脸，婴儿的哭声，我喜欢甜蜜的味道，沙滩的自己，泥泞的自己，向往大雨的飞扬，歌颂那些勇敢的心。痴痴永远存在，向往大远的飞扬，歌颂那些勇敢的你。当我穿过灰草地带，看见光明，一直燃烧。甜甜的你。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的。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有泪有罪有苦衷，还有 想纵容一次啊，年过三十。 感受换来一起把悲伤抛弃。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终于开始相信爱情不只是冰 这是 Jazz 比较经典的一首情歌了， 飞向札幌的班机。 嗯，哎，我觉得也是有一个故事在里面的。其实说到这个今天的话题呢，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或者温暖的啊，或者少数是 Happy Ending，大多呢是有点悲伤的故事。 对， 所以呢，听的时候，就像我一哥们说的，就比较容易情绪发生波动，他手握不好方向盘，手抖，哎，就是总想好像。发一条微信给谁什么的啊，所以其实当你们在听到今天节目话题的时候，如果有所反应和回馈的话，证明其实你们已经放下 放下。嗯，我翻译一下，放下就是放下的意思， 放下了啊。但是那个如果不太想回复， 嗯， 我觉得有点扎心，那证明还没有放下。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异地恋呢都是有三言两语想要表达的，比如说某一个画面感，或者说某一个记忆，有没有去看对方的时候攒下的那些火车票或者机票，还有两个人就是相隔千里万里然后聚集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去看的那些电影院的电影票。 哦，你这么一说突然觉得有一点扎心了。 哎呦， 因为那些票根或者说你所留下来的一些纪念，你看到以后会不会痛心吗？难道这些东西不应该全都 销毁吗？ 有朋友就说今天求匿名啊，说痛彻心扉，不仅异地还异国了。他出国了，在他回国的时候，回国前分手的，原因一两句也说不清楚。在一起呢，加上自我疗伤的时间大概有七八年之久。 对，这就可能就是一个选择吧。 你为什么结巴了？这我可能大家对我也不是很感兴趣。 就是撑太久了吧？ 对， 我觉得对。 对你的这个异地恋可能比较感兴趣。 我从这个，因为他是我们很，算是很亲近的一位听友嘛，所以我就 为什么过去了就？我刚才说这个话题你没有在乎是吗？ 哦，你说什么？我 说 听到， 可能大家对于我们俩之间就是对我的这个异地恋的话题不是很感兴趣，对你的可能会更想深扒一下。 你为什么感觉这么八卦？ 好开心，哎。不是自我解剖，自我解析。 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叫无畏的朋友啊，这个就不用匿名了。他说呢，感觉今天的话题是为我而设置的呀。 哎呦， 你看看啊， 他为什么不能匿名呢？哦，不用匿名哦，因为他们修成正果了，是吧？哦，好嘞，你接着说。 你注意力不要放在我的八卦上。 你接着说，接着说。 他说这个当初读大学，然后异地恋四年，我在北京，老婆在厦门。 嗯， 哎呦，您瞧瞧这个，都是好地儿啊。 嗯， 是，每天就是煲那个电话粥。那时候用电话卡嘛，就刷爆了无数。 嗯， 有机会就坐36个小时的硬座。 哇！ 你学生时代，你可能哎，真是我要买一软卧什么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嗯， 对吧？也不至于，辛苦一点没关系，就是为了爱， 就为了见你一面。哎呦，好幸福啊！ 现在在一起已经20年了，只想说没有爱情战胜不了的东西。顺便表白了一下，永远爱你，老婆大人。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一半有几家欢喜几家愁，是不是？好，我们欢迎大家都能够发送自己的故事到974最王牌。 这儿甜了啊！ 列车的座位有些拥挤，我到外地去看你。那一年我21，那年你27。相见的时间少得可以，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离别的站台，不舍的话语，你说了一句又一句。有一年寒冷的冬季，我到外地去看你，我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走在冰天雪地。那天的太阳落得太早，那天黑夜来得太急。我在夜里凝视着你的眼睛，明天又要分离。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联系。下着雨，我到外地去看你。你借着微微的酒意，告诉我你的决定。热闹的大街，灯红酒绿，说再见也比较容易。我只好收起我们的回忆，走在一个人的北京。最后 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年轻。 哎，又是一个青春的故事。 还要匿名说，当组成家庭的另一半不像自己想象当中那样的满意的时候， 你是牙磕到话筒上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想推进一下让我看得更清楚。 你每次一兴奋的时候就会离话筒更近一些。 是是、 啊、 他说未得到的会显得似乎更美好，但思考一下呢，如果真的再有一次机会，结果也未必在一起。很多现实的情况呢不可能会舍弃，就忘记错过的，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哎，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啊，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对吧？朱砂痣和蚊子血， 哎呦， 白米饭还是白月光，你要做哪个？ 当然白米饭了。 对，哎， 这还用选吗？ 哎，我们一起做快乐的白米饭。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今日话题呢，稍微有一点五味杂陈啊。怎么说呢？有的人可能完全无感，也有人呢，就是一想到就是心里面那个翻江倒海，也有人呢就是云淡风轻，不一样。 对，还有一个朋友分享他匿名的故事，就是他说他在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在大学的宿舍里面有两个表，然后一个是中国时间，一个是美国时间。 哦，就是要卡着那个时间去 两个人聊天。 这都是已经很在意的表现了。 对，然后呢卡着那么几个小时两个人能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还要去看一下对方的这个电脑。就异地恋他总会寻找一个就是适合他们的相处方式，比如说一个男孩他每天举着自己的这个摄像机去拍自己一整天的这个生活经历，然后剪辑成视频分享给你， 那算是很有心的了。 对对对，或者说你现在看很多短视频上都疯狂的出现那种异地恋的打卡，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的坐标拍一张照片，然后两个拼在一起。 其实我们看到的或者我们听到的这些相对来说很偶像剧的情节不是没有，但是它都是其中的点缀或者少数。大多数的异地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背面的东西，比如说在看不到的夜晚的孤独，然后呢昂贵 的 电话费， 对，生病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你， 对吧？有的时候也甚至很简单啊，你坐着火车啊去外地，见到那个想念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两个人在一起吃个饭啊，然后对吧，看个电影啊，是吧？这一天两天的，是吧？这就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就特简单，可能这足不出户都有可能，对吧？所以其实大家的故事也都不一样，我们今天可以聊一些有意思的。 好嘞，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有关于有异地恋的，也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悄悄话，告诉我们。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 最前排。 其实我也有那个经历，就是你真的是说哎，对一个人他惦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愿意瞒着他，不是你愿意啊，刻意的瞒着他，然后呢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那 给对方一个惊喜。 对， 结果没想到变成一个惊吓。 然后我发现他和他爸妈在一起。 哎，多半异地恋那个时候都是在学生时代，所以爸妈都是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要瞒着自己的爸妈，然后还要跟自己的朋友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出去有一个报备，让他去瞒着学校的老师之类的，觉得很辛苦的一个事儿。 我 对， 就因为学这个专业的原因，就是当年我记得我们同专业的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很喜欢录音录声音，就给他异地恋的那个男朋友录了一个特别长的软文。 哇哦， 哦，我觉得也是很有心了。 是什么？什么软文？就是情感类的。 对，就说了一下表自我表白，就说你不在的这些日子我是如何过得非常精彩。 OK， 然后这也好那也好，然后一个人也不孤单，然后就是每天都可以和三两个朋友出去相聚，没有你在真的特别好。但最后你听到尾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唏嘘。 对，最后的尾声是 你 要注意点自己，你差不多啊！我现在正在看着你，你不要乱走。你现在跟那个女生说话是什么意思？好，太恐怖了啊！我们来，哎，继续说一个剧啊，来，我们待会儿再聊话题，因为这个是根据马伯庸的作品改的，叫《洛阳》，现在改的这个网剧今天要上了，所以特别关注一下，叫《风起洛阳》，今天晚上8点上线。而且呢，这个故事的设定我很喜欢，就是唐朝的神都洛阳。 嗯， 哦，有点悬疑啊，探案什么加一块儿这种故事吧。 从海报来看呢，服化道非常的华丽，很符合人们对于盛唐气象的想象。 嗯， 所以接下来就是考验演技的时候了，那就是王一博。 其实你就是看王一博，很多人就是哎，我来看这个剧，一定不是说哎，我要去看他的演技多么的出彩。所以如果他在演技上面能够稍微有一些精进的话，我觉得那就算是惊喜了。 对对对，但是现在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官宣的这个网剧的花样百出，比如他的那个番位头衔有一些微妙的之处。比如说这部剧就是这么写的，由黄轩、王一博领衔主演，宋茜担任领衔女主演，宋轶特别主演，咏梅特邀主演，刘端端特邀出演， 然后一堆人啊是特别出演。 嗯 啊，好吧，这招也有效，对吧？就是你会想象一下，说这些文案组拼命着挠着头，想说怎么去排这些词儿， 安慰粉丝们。 领衔、特邀、特聘、主演、出演、助演、友情客串，还有我们观众。 找到自己的价值，不去迎合别人。 来来来，我们听一首歌，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来自王一博，《我的世界守则》。 我的世界不退让。阳光耀眼，乐观的走向前。阳光耀眼，无所谓多危险。阳光耀眼，这是我的世界，我世界的守则，不许你诡辩。我世界行走，什么人生注定你走入现代，哪有梦所叫秘密或胆小逃避着你颗粒。喧闹结束众人 party， 寂寞像死不尽的哭泣，都欢迎你来我这里，只要跟动自己的内心，跟现实和噪音说一声 bang bang， 怪兽都退散，迈出歉意的步伐，一声令下来宣布告别孤勇。想要做盘旋的龙，还想做懒散的虫，别打扰我大概没空。 Follow me， 找到自己的家，不去迎合别人，我才会觉得有意思。我们永远不退让，我们永远不退让。阳光耀眼，乐观的走向前。阳光耀眼，无所谓多危险。阳光耀眼，世界不会被改变。 Don't stop, get it, get it, let me see you work on body. Don't stop, get it, let me see you all up on it. Don't stop, get it, let me see you work up on it. Don't stop. 听着这首歌，差点都忘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如此有共情的这样的一种风味风格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是的，是的。很多身处在异地恋的朋友们，他们其实是更相信爱情的，相信会通过很短的时间去缩短彼此的距离吧。然后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彼此相拥，我们可能就真正的在一起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有无数人告诉你说有一件事情不靠谱，可是你真正碰到的时候，还是会为此撞得头破血流。 嗯， 就是那种感觉义无反顾， 是， 一定是为了爱。所以其实在这个话题上面呢，我觉得可能会让很多朋友有很多的想象。 嗯， 就是你在碰到一段异地恋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的最多的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真正在一起。 嗯， 这个就特别像一部 日本的一个那个动画的电影，我特别喜欢，叫《你的名字》。 对， 那个其实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异地恋的一个故事啊，比较复杂，但是其实最终的结局，当两个人相遇的那一刻，很多人都特别感动。 对对对，这部影片也是看一次哭一次，但是后来也不哭了，就是因为已经免疫了。 所以，对，通过我们今天的自动回复来回顾一下，或者再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想见你， 三个字。想见你， 到九七四双排就会收到我们七月份的打卡图片了。当然，和恋爱相关，不管是异地恋还是说同城恋，都可能逃脱不了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分一个耳机听什么歌。 哎，这个我们所以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一个，Apple Music 的一个2021年的内地的年度的这个热门的歌曲的这个 Top 100的一个榜单。 是的，周杰伦呢独占了54首。今天 Apple Music 推出了2021年的这个热歌榜单，榜单是根据用户收听歌曲的播放量排名的。而在这100首歌曲当中呢，周杰伦真的是以一人之力占据了54。 对，54首，厉害，半壁江山。 是， 对。 其次是林俊杰、陈奕迅、张惠妹、孙燕姿、李荣浩、莫文蔚、田馥甄等等，也是榜上有名。认真翻看了一下这100首歌曲啊，华语歌基本都是以老歌为主。只有黄霄云的《星辰大海》，还有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最近这两年才出的新歌。 这就证明说这两首歌的国民度有多高，就是说大家的喜爱程度有多高。常常会听到的，常常会搜索的，常常会在耳边响起的歌，一定就是一首值得被记忆的歌。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转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狼，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总觉得这首歌多少跟异地恋的这个爱情有一点点的关系。 对的， 或者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想。 是，哎，现在很多这个网络平台包括这个音乐的 APP 都非常的人性化。就是在你听歌的时候，你可能和你爱的人不在一起，或者你们在同一个城市，或者不在啊，都无所谓。你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你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做分一只耳机给他听。 哦，这个有意思。 对，然后你分享这首歌曲给他之后，他就会有真的是出现那个很有仪式感的一个小画面，就另外一个耳机的小头像就出现。 对对对， 同一个界面当中。 你一说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了高圆圆。不，没有那个电影的画面嘛，是吧？喜欢吗？喜欢呀。啊，是 的，也算是失恋了吧，是吧？你？ 对对，我们把这个完全的这个一个恨意送给赵婷。这世界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你？是吧？ 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我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狼，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笑声中浮 大家如果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会收到一张海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极力推荐的一部电影， 是你的名字 对 当中的宣传海报， 可以回复想见你加我们的手机号啊，你们的手机号给我们，然后我们待会儿会连线一位朋友。 哎，今天说异地恋这个话题，我发现你整个人呈现一种语无伦次，或者说你好像很容易划过去我的话。 哦，我的内心可能是有一扇门悄悄的关上了。 没关系，我会把你拉回来的，好吧？ 那个门上面没有锁，门锁，嗯。 好，在听歌的同时不要忘了回复关键词想见你，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到974四王牌，稍后我们就会连线这位朋友啦。 在泪水里浸湿， 你刚刚说到这个中文歌星辰大海和莫蔚的这首歌，其实少数的新歌吧，虽然这两年比较热门的歌曲，而英文歌呢基本上就是近几年的新歌了。 Silk Sonic 就是 Leave the Door Open， 这首歌曲也是大家感受到那种丝滑感，还有 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 这首歌很欢脱啊，是不是证明说习惯使用 Apple Music 听歌的朋友们年龄层都偏8090呢？ 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个走向，就是大家会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一些常常搜索的歌曲，对， 就是好吧。所以那我们今天再分享一首英文歌给大家来听吧。这也是一首老歌了，90年代非常火的，他们叫做Congrats Blind， 应该翻译过来应该叫金发，我想一想怎么翻译吧。 Joy 啊，我找到了The Weeknd， 这首歌在这儿， 先听 Joy 吧好吗？想起来了 ，Congrats Blonde 翻译过来应该叫金发异端。 哎、 这首 Joy 也是写给他前男友的一首歌， 好听好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不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卧室铺地板要做地面找平，不然地板铺不平。 你不说没增项吗？ 这不是增项，这是必须做的。 胡说，甩项就是增项。预交抵项目权、水电、拆改、修复等等都能清晰判断，签约前就让你明明白白，不少报不瞒报。装修选巨人之家自营的巨人装饰，钱款交巨人之家，放心装修没增项。 现在打400-818-0096预约12月装修优惠，记住哦，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有一位好朋友发微信给我们，一看就是堵在路上了 啊， 感觉在北上广谈恋爱跟异地恋没什么区别。 是的。 啊，然后尤其是你们家住海淀，我们家住大兴。 哎呦，妈呀，见一面可能一个月才能见一面吧， 哎，我 就腾出空， 所以就更加的证明说真爱之不易。 对， 所以这首歌就送给此时此刻啊，正奔赴异地恋路上，来去归家路上的朋友们啊。然后呢，我们听首可以让自己的心态变好一点的歌， 对， 好， 距离缩短一些，归零吧。嗯，来自林忆莲。 稍后来看看今天的电话会打给谁。今天应该是一期非常有情感温度的节目，也欢迎你贡献自己的故事，我们等你。现今天电话里面这位朋友在那一边是哪位呢？ 嗨 ，Hello， 哎，你好， 你好啊，这个声 音，啊， 听上去很清脆的声音。哎， 哎，你好， 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你？ 小邵。 什么？ 小邵，小邵 是吧？哦，小邵你好，小邵啊， 前几天连线过，然后又选中我。 啊，这么巧吗？ 这前几天联系你的人是谁啊？是我俩吗？ 哦， 是那个白洁和 戴毅， 戴毅的 Coco。 哦，那不是他，他是艾科。 对对对对对， 啊， 没关系，今天是我选的人，所以就一个不小心，我和二姐就同样的眼光瞄中了你。 你好吧，小邵，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连线吧，没关系。这个就是， 好的， 也是缘分，或者说一种重逢，对吧？ 千里线牵，珍惜这份缘。所以三道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上一次你拿走了9.9块吗？ 啊？ 上一次你拿走了9.9块吗？ 啊，拿走了，三题都说 都对了是吗？好，那就感谢你参加今天的节目。 我们先挂电话了。 来来来，再试试看。嗯，第一题 啥呀？ 王菲《笑忘书》当中有一句歌词唱：“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什么送给我自己？”好嘞 ，A 情书 ，B 日记。 将这样的感触，好，哦，这么厉害吗？哇！ 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恭喜你回答正确。 来第二题， 毕书尽有首歌叫《我想你了》，然后歌词当中唱：“我想你了，想什么的余温 ？”A 牵手 ，B 幸福。 牵手还是幸福？ 牵手 啊，牵手是吧？啊 啊，不是，那就是另外 B 啊。 到了吗？ 抱歉，我没有听清楚他刚选的是哪个呀？ 他选的幸福。 哦， 但是我老一种今天电话有点串线的感觉，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说话。 啊，是的，我老公在边上。 啊， 他也在问问题。 他是在参与节目吗？ 嗯，我俩一起，他开车，我在边上。 哦，好，那他是在进行路况播报是吗？前方左转，前方右转100米。好好好， 是的，我俩停车了在边上。 哦，配合一下。好，第三题啊，最后一题了，加油。 孟蔚有首歌叫 I Do， 歌词当中唱向海洋容纳了什么，你承接我一切， A 雨点， B 波浪。 A 是什么？ 雨点。 雨点， 下雨。 波浪， 向海洋容纳了波浪是吗？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 像海洋容纳了雨点，你承接我一切。 好遗憾啊！ 哎，真好好可惜。但是逻辑上来说呢，这两个选项都没毛病。 对，其实就是你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歌词其实都成立。 嗯 啊、 哦，上一次拿走9.9，那这一次就哎很可惜了。 对。而且 没关系， 两个人一起来这个参与我们节目，非常的开心。 嗯 啊，然后今天的话题就不必问你们了。 是是是是是。刚才我们好像看到留言喽。 我没有什么留言，哪里有留言？ 那三道题，三首歌曲，你选择一首送给你想送给的人吧。啊，第一首歌孟蔚 I Do， 还有毕书尽我想你了，还有另外一首歌是王菲的笑忘书。 对，你会选哪一首？ 嗯，王菲的笑忘书。 笑忘书。好， 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这是什么妖精？就边上就西游记跳出来那个啊。好，那你要在这个歌里面有什么表达吗？有什么想说的吗？ 嗯，跟以前说拜拜。 哦，但坦诚 过去就拜拜。 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拥抱现在，珍惜现在。 对， 是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嗯， 把笑忘书送给你好吗？谢谢小少啦，也祝你们开心幸福。拜 拜 拜拜拜拜 拜拜。我就是那个听到现在呢，你看交流我们也没有几句，但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明媚的女子。 对，嗯，很多人会把异地恋变成现实，然后也有的人呢把现实会变成了异地恋一样，所以我觉得像他们这种很恩爱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最想要最好的归宿吧。 对，我觉得身边有人治愈你的一切，包括能包含你的现在和过去，就很完美。 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就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得一份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有一点帮助可以对谁倾诉，有一个人保护就不用自我保护，有一点满足就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领悟就可以往后回顾，爱呀爱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有些事情是你特别想忘记的过去啊，包括异地恋回忆，也不都是那种心酸的浪漫，有的是那种就是你想都不愿意想的事情，比如说刚才看到说可能自己勤工俭学的钱，然后被自己的这个异地恋这个前任都骗掉了，就这种你就巴不得就是他从你的记忆里完全被抹掉消失， 嗯， 顺便还附送他周杰伦的一首歌， 嗯， 算什么男人。 有朋友发信息，他说曾经那段扛过了接近一年跨时差的异地恋，在结束异地的2年之后呢结束了，然后有缘跨过千山万水终于在一起，却无份一起守住，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 变成了嚣张邪魔。 那也就是说有爱情距离才不是问题呢。他说我和老公初中是同班同学， 嗯， 高中同校同学， 嗯， 但是高中就分开了， 嗯， 然后大学呢他在北京我在上海，然后我们又在一起了。毕业以后呢他在东北我在北京，异地恋五年反而没有分开，现在我们结婚了。 嗯， 有甜蜜， 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让我亲手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 哎，我有亲眼见过啊。 你说， 就是我们大学同学，就是我同宿舍一个哥们儿， 嗯， 他先考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我们不是一个宿舍嘛， 嗯， 他每天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给他的，嗯，就是老家的女朋友打电话， 嗯，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考上大学的时候，女朋友还在上高中， 嗯，好。 然后对对对，然后就人家就这么一直谈着嘛。 哦，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就是， 学长 只不过一开始的关系是比较简单的那种， 嗯， 可能啊，然后呢就真是每天都靠着电话这么度过了好几年， 嗯， 然后直到他可能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他亲自帮助那个女生从他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然后考到同一所学校来， 嗯， 每天就听到他在不停地打电话。 最后修成正果了吗？ 修成正果了， 哇！ 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吵架，终于修成正果了。然后呢，就是上了一所学校， 嗯， 然后换成了在学校里吵架。 好， 然后 你说了变成了一个喜剧， 不是喜剧。然后最后人家两个人又从北京， 嗯， 然后又搬到了广州，然后生了两个孩子。 就是你相信这个人，然后你一眼就觉得他应该是跟你相守一辈子的人， 真的是。 他无论在哪儿，我都与你相随。 对啊，你看从自己的家乡一直到北京，然后在广州， 嗯， 就换了三个地儿吵架， 嗯，够闹腾的，嗯，啊！ 挺好，挺好，祝他们开心。 吵架地图， 哎，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今天我们聊异地恋， 嗯 嗯，是一个欲言又止，然后呢，或这个。也许无从谈起，又或者说呢，心里面有万水千山的一个话题。 对，所以正在收听节目，嗯，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不太方便。就假如说你现在身份已经不太方便，让我们，念出你的名字，然后读出你的故事的话，请告诉我们匿名，或者 说， 说 的是不太方便透露身份，怎么感觉很怪怪的？ 就是假如说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嗯， 有自己的家庭，嗯， 啊， 或者说对方很大度也无所谓了，你这个你可以说。 我觉得也最好别吧，就是还是匿名吧，因为。你虽然可能你会碰到一个宽容的伴侣，他会无所谓说，或者说不能说无所谓啊，可能包容了你的过去， 嗯， 啊，就是没事你说咱聊，谁还没一个过去啊， 嗯， 但这不是什么，是吧？对于一个亲密关系来说，你频频的在对方面前提到说我的过去，你看谁谁谁啊，我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不太好吧？ 就有点过分了， 对， 嗯，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以匿名为主，包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不太想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听到，也不要把这个链接发出去。 越是成熟的、稳定的亲密的关系，越允许对方或者是彼此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 哎， 或者小小的一个空间是不能被触碰的。 对，就像你说的，其实维持异地恋最大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信任。彼此一定要信任，而这种信任不是说你在同一个城市两个人小打小闹这种，他是要迷信对方，我坚信他是永远只爱我一个人的。 别迷信了，就信仰吧， 嗯，对对 对，或者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以维护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频繁的见面， 嗯， 然后事无巨细的告诉对方。 这儿有一段留言，我觉得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曾经那一段扛过了接近一年跨时差的异地恋，在结束异地2年之后结束了。有缘跨过千山万水在一起，却无份一起守住。啊，这个你念过了 ，sorry， 抱歉。好的。 所以我说今天这个话题，好像你就是整个人的大脑不在线。 我就是 陆续划过， 觉得我沉入到思念的海底。 哦，思念的海底。 对。 我要画重点了。 画。 好吧，放过你。有朋友发来信息，他说找到了一封信，应该是很多年之前写给对方的一封信吧。现在看一下上面这个邮票，都十分的有纪念意义呢。 哦，就是对，会掀起很多很多的波澜。 对，我曾经收到过一个明信片，然后也是在大学的时候那阵儿，跨国收到一份明信片。当然我们没有在一起，这也算不成恋，只能算是异地的朋友关系。 我就欣赏你这三段前奏连播三次都能够把另外一番话题展开的能力。 你轻轻吻我的嘴， 哎，这首歌也是有故事的歌啊。 下着雪的哈尔滨。伤害，你认识了另一个男孩，就在杭州的西湖边，我们流着泪 say goodbye。 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静，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缺少唱给伤心的人们听。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静，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 这是一个在重庆相恋，在上海被背叛，在杭州分手，最后孤身回到北京的故事。 哇，好精彩。为什么我听这首歌会出现脑海中一画面，就路过一个旧旧的音像店，然后从这家店里面传出这个很凄苦的声音。 对，因为这是一首老歌，就叫一个人的北京。歌手也是一个有记忆的名字，海明威啊，作家， 对对， 名字有点像啊。听过一些歌吧。 对，这首歌再搭配上这个凄风苦雨，就特别有画面感。 就是现在此时此刻， 一个人北京， 寒冷的北京街头，明明是一首很走心的歌。 好嘞，好嘞，我们不能这样啊！ 哎，而且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点， 你说， 就你看，无论这个异地恋的故事的背景发生在哪里，你是国内的某一个城市，还是？对方都已经就是不在国内，然后去出国什么的。最后呢，那个故事的收尾，就是说这个结局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地名，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地方。比如说， 你说歌曲是吗？ 歌曲和真实的世界都是如此的。比如说，我刚才就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一个地点，就是杭州。你看，就杭州呢，这个地方就很奇怪，就是特别容易，好像特别容易分手。很多人都是在杭州分手的，为什么？ 有故事啊。 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 我不知道啊。 因为它是一个旅游城市。对，然后呢，很多人就是分手之后两个人还要去一起去旅行。然后呢，杭州有一个桥，有一座桥叫断桥。当时有这个一个都市怪谈，然后是传说吧。就是肯定不是真的啊，概率就是说你两个人如果正在恋爱中的话，你两个人不要去断桥。 会分手。 会分手。 结果呢？结果如何？分了吗？ 你不要试图从我这里得知只言片语好吗？ 好， 我就是告诉你我知道这个事儿。 好，这事儿过去了，我们说一个重点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系列活动呢全面开启了。时间呢就是在12月1号到31号期间，大家可以登录听听 FM 的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 然后呢同时呢大家可以从这个反映时代印记和这个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当中选出最打动你的那款。 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中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来投票吧。 昨天测评过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两个紫棋。 全部的回忆都已被你抛弃，无法感动你，只觉你心里有太多的秘密，被你蒙住了眼睛，我该如何去分析，是要离去还是继续，两个自己，到底你是谁？为何面对你会突然不知进退？理智被摧毁，对你难分错对，是我太愚昧，被你蒙住了眼睛，我该如何去分析？ 是来自邓紫棋的两个自己。然后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留言，我觉得非常精彩，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们到时候会考虑然后匿名的方式将这些留言然后把它变成合集作为微信的推送，然后一起来 mark 或者说记录一下。这边有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叫做 村口王师傅，他说还记得很多年前他在大兴，我在昌平， 哎，好， 每周我们见一次，感觉满心期待，每次分开呢彼此走在一个人的北京，期待着下一次的约会，后来我们住在了一起，却没了当初那种感觉，后来我们决定分开，但是每次聊天都会说到以前约会的地方和彼此觉得很搞笑的事情，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他现在已经结婚， 结婚，这是多大的咒怨？结婚了都，结婚了， 为人母，而我还是孑然一身，逍遥自在。每次两个人见面路程也就一个多小时吧，也算是小的异地恋。 这也是个好的结局。 大兴和昌平 离太远， 太远了。 对，节省一下彼此的时间挺好。不对，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觉得。确实是有很多的故事啊，当然你只是写了或者描述了一小部分而已，对吧？就是虽然在一座城市嘛，但是有的时候你真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能够在一起啊，会有一些阻碍的，对吧？况且两个人的包括吃饭的口味啊，你们生活的饮食的起居的这种风格啊，对吧？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两年对于异地恋最大的伤害，可能就是疫情的原因。 是这儿一个朋友就叫他的名字叫 Aiko 啊， 哇哦。 哇哇哇！ 看 Aiko 啊，这个 Aiko 也叫 Aiko， 其实是一个老朋友 Echo。 嗯啊，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疫情啊，就是老婆孩子嘛，这个也是在国外，因为工作原因呢也不能经常去探望。 嗯， 一到周末呢，他们就从睁开眼的时候打开视频，各自洗漱，各自吃饭，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但是同时也能通过视频看到对方的生活，就算是陪孩子和老婆一起过周末了，就是觉得说那种感觉虽然隔着千山万水， 嗯 啊，然后呢通过互联网的形式也会有一些温馨的感觉，会被制造出来的仪式感。嗯， 是的是的。嗯，所以现在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啊，现在非常飞速的发展，让我们的手机变得如此的便捷。 哦，感谢互联网。 对，就感谢这些程序员们为我们做出的贡献。 他们俩一个在大兴，一个在昌平，这也挺有意思。你看， 是 对吧？约会的地点，然后在大兴的时候吃西瓜，在昌平的时候吃涮肉。 好了好了，回归主题，就刚才你不是说人家视频吗？这首歌，对，这首歌是来自 Coldplay 的 Ink。就想一下，很多年之前你和异地恋分开的那个人，是还是以书信的形式来传递情感的？ 对啊。西说高考后的那个暑假在一起，然后两个月的相处之后 ，sorry， 啊，没关系，我就没有忘了匿名了。一看 ，OK， 熬过了四年的大学异地恋，所幸他还在我身边，11年了，一心一意，而且我们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嗯， 你笑什么？还怎么还喊妈妈哈哈？ 有朋友 啊， 资质证明他在聊天室里说老白今天不在状态的一期节目。 怎么的？ 就是你在这一段留言当中说 ，sorry， 哦，还好，否定了自己又肯定了自己， 是这个双重否定比较肯定啊。然后就是小差都开到了西伯利亚，这一句俗语， 嗯， 看来这个是有一段西伯利亚的异地恋啊。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座驾是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柔。 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装牌，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克。 下班路上请大家快乐。 世界会变好，这首歌是来自痛仰乐队。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被大地中心的孩子快快唤醒你的沉睡，请保佑着风调雨顺，好人都能黎明安身，没有纷争，痛苦不会平白无故加深，没有悔恨，也没有没完没了的苦闷。悲伤的歌谣，因为没人能拦阻嘲笑，乱世也会依旧飞过来，尽管危险，但拒绝似乎会更有体面，鱼儿悠远，我在踏上路的边缘， 是来自痛仰带来的世界会变好。想到另外一首大张伟的好事要发生。 这俩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把一些悲伤的不愉快的过往都放下， 放下 了以后呢，是吧，我们煮一碗牛肉面，然后呢开心的去迎接未来。 对，反正听痛仰的歌特别适合来一次公路旅行。 是的， 就自驾游一次， 你会想到说你可能也会有机会为了一个人跋山涉水，然后去见到他那一刻的表情， 然后带着他一起去你们彼此都很陌生的另外一个城市，去感受一下新的生活。 这是几出然后 旅行嘛，不是 其实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的描写异地恋的故事的歌曲啊，我们今天如果有空呢可以播几首。比如说我现在马上能想到的是一首光良的伤心地铁， 好妹妹一个人的北京 啊，等等等等吧，有空再播给大家听哦。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我觉得如果是异地恋的话呢，一定要在对方的心里面多标记一些事情。从这个哪怕你们最后的结果最后的这个结局是分开，但是呢因为这些回忆共有的一些记忆点，可能会让这段恋情呢就是在你的人生的旅途里面熠熠生辉。 是 比如说不单单真的是你哎异地恋，然后两个人见了面呢，就是哎是吧，吃饭 吃什么喝什么、 啊、对，就是吃什么、然后对吧，就是要有一些记忆标记点，比如说你可以带他去看演出，对吧，如果你的现在的那另外一半他不在北京的话，如果他来找你一定要带他去国家大剧院，对，这个真的是可以标记记忆的地方。 是去看一场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唯一的喜剧名片， 喜歌剧名片 疯狂怪诞的遗产闹剧， 这真的是作曲家的喜剧天才之大成。就看完以后你会被整个的剧情包括整个的唱段所吸引和感染。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普契尼的歌剧啊，就是贾尼斯基，这个将于12月3号到4号上演，真的是原汁原味的意式歌剧的体验啊。 对，带他去看演出，这也算是彼此的一个打卡吧。 对，就是我 文艺打卡， 所以说很多的标志的这样的一些记忆点。刚才你给我看的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要分享一些礼物嘛。比如说，很多异地恋你可能没有在彼此的生活当中留有太多的印记，你可以为对方定制一份礼物。 比如说， 这个我看到有一个介绍说，河南博物院首次对外发售的一个情感定制类的盲盒，上一次他们有一个考古盲盒火了一把。就是大家可以选指定啊，比如说土壤、或者定制的一些宝物、对你们有纪念意义的物品邮寄到河南博物馆制作，还可以选高级定制服务，甚至可以定制专属的编号或者包装，还有动画的音效 VR 动画等等，然后这一整套制作完之后他再邮寄给你。 哦，这个很有意义。 对， 比如说我可以打包一份北京的就是空气，然后装在一个袋子里， 你一个塑料瓶就搞定的事儿，为什么要麻烦人家河南博物馆？ 开玩笑， 人家河南博物馆还要跑到北京来帮你收集一下空气。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仪式感的项目。包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刚才有朋友推荐了，其实这是今天的第二首的好妹妹的歌了。他就说：“哎，推荐老白爱科好妹妹的这首歌吧，就是一个人的北京，觉得爱情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着墨，就是你要浓墨重彩的啊，理想、生活还有孤独。”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 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呼吸。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 我想说其实很多的相聚啊别离啊都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 嗯， 我们常常说命运，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命运，但是有的时候爱情或者说你一段亲密关系的开始和结束都不是你能左右的。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爱乐之城， 嗯， 然后呢说哎两个人自私了啊，为了自己的梦想就放弃了一段感情，可是最后当那个电影结尾的时候好像有了一个平行时空，两个人就模拟了他们在一起的那一切所有的故事之后，你突然会发现说哦，原来分开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结局。所以你看大家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类型。你说这个感情有问题吗？没有。异地恋有问题吗？没有。有问题的并不是异地恋的本身， 嗯， 而是你们自己的人生选择， 嗯， 对吧。有朋友说当时约好了毕业正式官宣在一起，大学就是异地恋，当时呢他计划考公务员，其中一个地点是北京，我计划呢是考川大的研究生，结果最终我来了北京工作，他留在了重庆，又坚持了一年，最后没有成功。 有这种是自己的选择，但有一部分我知道的，他可能是生活当中的无奈。就是我身边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现在和他的妻子也是分隔异地的一个状态，就是他自己是只身一人，然后来北京上班工作，因为没有办法，这个单位就必须要派他一个人来北京总部嘛，然后他只能和他的妻子相隔两地，到每周末的时候，他们就是周末夫妻，还好， 就还能见一下， 对，还好，因为距离相隔的不是很远，所以还能见一面。假如说对方要是去到了，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老家长沙，他们俩就可能很难见面。 怎么不就去吃臭豆腐去？ 不过也是哈， 吃香菜去， 就是一个飞机又到了，对不对？ 你看想的都特简单，最后就会败给现实，一定会有一些现实难以逾越的那种魔力。 嗯， 是不是因为咱们今天直播间的灯调太暗了？ 哦，我们 就一下伤感了， 我觉得今天 在做一期情感节目， 对，吓死了， 这种感觉真棒。嗨，各位听友们，欢迎你们收听啊，老白的尴尬时间。 我等你憋出什么呢？你憋出了个尴尬时间。 现在这个真正的我正在西伯利亚出差。 来吧，现在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5，我来自报一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 你行，你来说吧。我其实不太想给你留这个时间自报。 哎呦，那行，那过去了。 没，待会儿再说。 我不自报了， 因为那个有大家很多的故事，你可以再撑一会儿。 嗯， 因为我帮你这个故事选了一首歌，好吗？ 我觉得有 咱要自爆，咱们就一定要说完整了。 那该你了，就等一下，我自爆完就该你了。说好了，好定了。 你自爆完，我计算好时间刚好结束。 Yeah. 你今天这个表现，让我觉得有必要下次上直播的时候，就是 给我吃片药， 就是看看这个话筒能不能在我这边操控一下啊，关掉它。 有一位，叫做天哪睡不着的朋友，他说我和他是高中同学，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在北京，他在上海， okay. 想要见一面很难很难。 嗯、 毕业之后呢，他为了能和我在一起，就放弃了本校博硕连读保送的机会，硕博连读保送的机会啊，这太好了。然后考到了清华的。哇，考到了清华大学，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了。 所以说嘛， 我们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你看，你看，人那话怎么说的来着？是吧？骏马脚下无沟壑啊，什么都什么人脚下都是坎儿。 你看看我们看到的这段，很柔情似水，然后也有充满甜蜜，又有很美好的期待的是这么一段重点。我们只看到两个，一个清华，一个硕博连读，并且保送。 我看的就俩字儿， 啥？ 宝宝。 好嘞。 开花结果啊！你想想看，这个是本来是有阻碍的一段感情，但是我刚才说了嘛，一定得有一个人在里面做一个牺牲。但人家这个牺牲呢，就是被自己用才华和自己的努力给掩盖了。但是大多数人扛不了这一关。所以就最后就分了，对吧？所以这个实在是，我觉得太难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短视频，就在刷说，现在很多学生千万不要早恋，因为早恋其实是对自己最大的一个不负责任。因为更好的人他会出现在大学，就是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然后考到一个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的时候，你会遇到更优秀的人。 对，可是你知道，大多数时候其实当事人都会觉得说，你说的都是对的，可是我想过我自己的人生。对吧？他们会听完你这段话大喊一嗓子，我等不及了。 你会不会就是上高中的时候那阵有一个情愫，就是假如说你们班有一个女生学习特别好，你就想跟她坐得比较近一点。比如说假如说你们这个班级是靠成绩来排名的话，是吧？排这个座次，想离他稍微近一点，你是不是就得好好学习？ 好，谢谢艾康的老师帮我们成功的从这个话题聊到了阻止早恋的话题，感谢啊。你说什么都对， 什么跟什么呀，该你了，你说吧。 好的，我们今天打破次元壁呢，来听一首歌调节一下气氛，待会儿呢我们再走心啊，毕竟这是一档晚高峰的节目啊。然后呢，说到这个一个大 IP 的次元壁的作品叫做什么， 中史 中药， 对， 不是中药，中史钥匙的药，哎，真的是中不好意思啊，中药之歌，不是那个咱们吃的中药，终极钥匙那中药， 让我笑一会儿。 好嘞，反正是也是一个科幻 IP 啊。然后呢，这个最新就开发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个主题。2019年推出第一部这个漫画，到现在这个慢慢的这个科幻宇宙都搭建起来了。 对，这里面可能涵盖了什么工业废土啊、赛博朋克啊，包括太空歌剧，哇，好有想象力啊！还有机甲战争等等很多风格，包含了小说、漫画、动画、音乐、电影等等等等多元化的呈现方式吧。所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与光同在》， 对，就是最新一部的动画篇章，然后它的同名的这个主题叙事曲，然后它融入了一些这个星战的元素，你会听出来一些漂浮在宇宙里面啊，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感受，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太空的那种感觉。 所以接下来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交给 Tia 袁雅维。 其实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会有更好听歌感受，就是他补充，就是说到这个在中药之歌的 IP 宇宙，其实有一部漫画很有意思，叫做副本歌手，就是故事设定是这样的，就是在未来世界呢，在未来啊，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音乐已经变成了违禁品，然后有一位黑客歌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是当那个吉他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世界就不再沉寂了， 哇， 就是音乐变成了人类的救赎的那个感觉。 是，我还挺期待的，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动画片章，与光同在，将会在2022年正式播出。最近呢，是由，也就是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由袁娅维演出的主题叙事曲与光同在正式上线了。 在这一段音乐里面念留言会非常的有意思， 来感受一下吧。 来，这儿朋友说终于停下车互动了，今天的主题太符合我和我老公了，他是北京人，我是河北人。 哎，你这么就感觉好像我们要走到远古时代了。 就是他是地球人，我是来自于阿尔法星球的人。 好， 我们去了同一所学校上学，但是上学之前呢不认识，反而是毕业了，通过共同认识的朋友啊同学介绍。他说我觉得这是奇迹啊，认识以后相恋，最后结婚，然后生孩子。不过我们依然在各自的城市上班，只是我每天呢早晚奔波，过着每日通勤的生活。然后为了家人，为了他和孩子，我觉得值得。 好像有了自己的，就两个人最终修成正果了，有了自己的根基和家庭之后，你现在觉得即使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也会心里很踏实， 就是一种付出的异地恋。为了这一段成了修成正果的异地恋，再继续付出的异地恋。这是真的是有点浪漫又有心酸的感觉。我们给人配了这么一段被 BGM， 所以今天这个次元壁不用破，是来自袁娅维的《与光同在》这首歌曲，就听起来就很好听，而且很有时代和未来感。 来说说你的故事。 我没有故事了， 你刚才不是说 过去了 要自爆一个故事吗？ 那你先报一个，我再报，不然我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 这怎么能谈到买卖上面？咱们没有谈生意，爱情它不是买卖，爱情 不是 你想卖 想 买 就 能 卖， 所以你来说吧。那个他或者说曾经有过的一个异地恋是在北京吗？ 这么说吧，就是我不是刚刚说吗，我在国外收到一个明信片，一张明信片，然后就是因为那张明信片呢开启了一个没有恋而以一个比较暧昧然后近乎两个人马上要在一起的状态相识的。然后他是北京人，然后我当时是在海南上大学，然后他当时我记得特别印象非常深刻，他问我一个话，他说你毕业之后想来北京吗？我说不想去。他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梦寐以求想去一个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你不想去吗？我说不想。他说为什么？我说就是因为太多的人的梦想都聚集在那个城市了，我不想去争。你就阴差阳错的就发现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莫名其妙的坐在了这儿。 合着这是一悲剧啊。 反正就是最终好他也回国了，现在在北京。 就这个故事有意思，就是你有一个否定的一个设定。 我给我自己已经做了一个未来的否定，然后对方也没有再继续，我们彼此都宣告了终止。 我很想继续问下去，时间不允许了。 有看着好事儿的。 哎，先饶你啊。 也曾相拥叹气，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忘记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想和你相依。 帮你选的这首歌其实当时也是一个故事的设定，是就是故事的主人公然后也是爱上了一个北京男人，然后最后一个无疾而终的，但是过程很曲折的又很付出很多的故事。 我觉得大部分的异地恋可能没有存活下去的原因呢，是没有把对方计划在自己的未来里。 哎呦，咱北京老爷们儿怎么就这么招人喜欢呢？ 其实好像不是吧哈。你误会了，你误会了。 哦，我的视角不一样。 是我太招人喜欢了。 真能。 对。 行，你说的是真的。 打扰了。 你说的是对的。其实有两个人，我说要经历很多，然后你们要一起战胜很多很多的一些挫折啊磨难，才能真正的走到一起。这个概率真的不亚于说，在宇宙当中的所谓的两个星球。 对。 然后能够互望的那个概率啊， 是，所以时隔很多年之后再一次相见，而是在北京这个城市相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幸亏当初没有在一起，不然就后悔了。 因为还有一个

新歌二号徐佳莹以上皆非。 是像云朵卷满天树叶。 新歌三号易烊千玺四字歌。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新歌四号马条边边。 虽然疼痛看路痴。 新歌五号摩登兄弟刘宇宁千里江山。 日月复相留，千年一如旧，怎知我身已腐朽。 新歌六号李斯丹妮冻结时间。新歌七号阿令尽情旋转。 城市最美的旋转。 新歌八号林峰别闹。 你可不可以别闹，明知道那是煎熬。 新歌九号孙子涵活神仙。 一醉精彩我 新歌十号张延琪 Better Than You。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